说这话嘞有些不对之处，要碰着谁伤着谁万望谅解呀。众人全都站起来，爷您太客气了，您就说吧，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。哎，不也不能那么说，我说的不对还给我端回来啊，说对了你们才能听呢。大家坐，大家重新归座。雍亲王这才说，盐从哪咸，醋在哪酸，祸打跟头起呀！啊，我这个人向来不以势压人，要和谈吗？咱们得从根儿上说。海川在我身边坐着呢，不是说佟林是你的人，是你雍亲王府的教师，你就百般袒护他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咱们把这个礼字得摆到最前头。我今天是像礼不像人。佟林假如做的不对，不用说大家不答应，本爵我就不答应他。他能在我雍亲王府里当教师吗？我早要了他猴崽子的命了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再次重申，海川是个好人，还不是一般的好人。忠厚老实，吃亏让人，武艺虽高向来不骄傲。我不是捧他，在座的各位比我了解的还深透。水晶长老你相信吗？阿弥陀佛，我太相信了，我是心服口服。好了，那么咱再接着说。我想佟林没有灭铁扇寺的心吧。这纪元师傅纪慈师傅都在场，偏听偏信啊。有些人专门搬弄是非，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添油加醋，往火里头扔绊子，非把事情煽起来，他们不罢手啊。说佟林嘛，哎呀，灭铁扇寺的山门，出世以来就跟铁扇寺的弟子为仇作对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在此之前，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个铁扇寺，海川也不知道。他无缘无故的跟你们干什么为仇作对？你们欠他的亏他的，不亏不欠。这个原因在哪儿来的呢？分明是有人搬弄是非。当然了，无风不起浪。海川曾经解释过，第一次太湖要镖，我说纪元纪慈，你们听清了啊，我给担保。太湖要镖那是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那个人叫什么金头狮子孟恩啊，劫了人家镖行的镖，这本身就犯法，土匪，按国家的利率应当立居所待，严厉定罪。可是海川也好东峡也好没那么办，三番五次拜山，再三解释欲要镖银，可这本身有什么错？金头狮子孟恩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又要比武，又要论战，最后怎么样？搬砖砸脚面，反巧闹不住，自己找了倒霉，死了好几家债主。听说死那个人叫什么？袁德亮啊，韩德寿啊，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他不该死吗？他赖谁啊？有活着的跑到铁扇寺就来说来了，佟林东侠不跑到那儿灭铁扇寺山门，无中生有，可恶之极。后来怎么样？清水滩烈焰寨，韩宝吴志广跑到哪儿去了？又被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给收留包庇， 海川去要人去不对吗？他这奉旨补道，往上说奉了当今天子的圣旨，往下说奉了顺天府刑部衙的唐谕，人家是正大光明啊，抓贼有什么不对？为什么被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包庇，哎，抓住借口跟佟林为仇作对？就这样双方发生械斗，结果血洗清水潭烈焰寨，赖谁？还不是赖你们自己吗？要有那活着的跑这搬弄是非无中生有，可恨济慈济源二位，你们怎么就偏平偏心？我说你们二位知罪不知罪？你们也不调查也不了解，头脑一热马上要成立什么九月九重阳会，把佟林他们给请来，明月比武参加盛会，实质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。我方才听说暗中还设立什么十条绝活计，还有地雷，还有毒药。我说这是出家人该干的事儿吗？二位，你们现在就给我答复，应该不应该这么办？那雍亲王说的比我说的多的多，那话可真有劲，咔咔跟刀子一样。济慈济源就坐不住了，汗顺着秃脑袋一劲往下淌。两个人欠身离座，把腰哈下，阿弥陀佛，王家千岁，我们领罪了，我们罪该万死。哎，别别，坐坐坐坐，现在还没谈处置的事儿啊，你们先听听这事儿，怪你们不？怪，全怪我们，我们不应该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。但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有不少人说：“哎，我认罪了，我错了。”其实心里不那么想。今天当着佛祖的面呢，你们又是出家人，我相信你们骗我不敢骗佛祖吧？不敢，不敢。哎，好，有罪没？有，乐意领罪不？愿意。哎，这就好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再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恨佟林不？我解释这些事儿说清没有？不恨了，不恨他，您全讲清楚了，那这疙瘩就解开了，往后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什么佟林灭铁扇寺这种谣言了吧？啊，因此要想解决这个事儿，头一个首恶必败。水晶长老，济慈济源是罪魁祸首啊，不给他们个处分就这么浮皮潦草的拉倒了不行。说个粗话，杀一儆百，叫旁的人也看看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水晶长老站起来了：“爷，您放心，咱们铁扇寺成立千年了，早有规定，像济源济慈犯的这个罪孽，理应当活活烧死，在院里架上劈柴绊子，点着之后把人捆好扔里头，就烧死。”济源济慈一听啊，扑通扑通跪下来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您老人家高抬贵手，弟子知错就是。您要说他俩怎么不反抗？敢吗？什么时候还反抗啊？在这些人面前，他俩敢织毛吗？另外，心里他也有愧。”水晶长老马上传法别就要执行， 永亲王你看，哎，别，老当家的消消气儿，你们二位也起来，方才本爵所说必须严惩，这是真的，但也不至于非烧死不可呀，那有点太残忍了啊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，还得给留个出路。我听说你们和尚还有那么个规定，少林寺那是个根本，普天下的和尚要犯了罪，送到少林寺面壁认罪，有这条规定吗？水晶说有。好，我看这样吧，让纪元济慈把铁扇寺的事情交接一下，派专人把他们送往嵩山少林寺，到达摩洞去面壁，去赎罪，期限3年，彻底大彻大悟了，真正痛改前非了，还回铁扇寺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如果从中出了枝节，两个人中途变卦，那就永远除名，天下共讨之，国法也不能容情。老当家的，您看我这么决定行不行？爷，您太慈悲了，对这两个孽障来说，那已经是没法再轻了，你们还不谢过爷？两个人跪倒往上叩头，阿弥陀佛，爷，多谢您慈悲，我们服了。这是头一条，把俩人送去改造去，改造思想，大彻大悟，多能改造好了多能回来，这条定下了。第二，永亲王笑呵呵的看着水晶，玩老当家的，其实说1000到10000，从根本上讲，错就错在你身上，你知罪不？水晶那脸刷一遍了，爷，老衲知罪。哎，您坐下。为什么说你有罪呢？你为什么把铁扇寺交给纪元济慈？哦，你觉着他们两个人越来越不像话，你憋气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，我上极乐禅林了，你多清净了，这大摊子交给他们了，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你给开放的门户，你给创造的方便条件，要真往深里头追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对不对？老衲领罪，我确实罪该万死。哎，老当家的可也有这么一说。这个事情啊，咱比较一下，家庭也罢，国家也罢，拿我府里的事儿也罢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也可能有时候我心里的一烦躁，把袖子一甩，我走了，你们爱怎么怎么的我也不管了，我也可能这样，所以您这么做不例外，但是深究起来你有责任，你是认打你是认罚两样都行，这样吧，别认打了，认罚吧，你从极乐禅林还搬回铁扇寺，从今以后铁扇寺还由你来主持，重新整理门户，变成佛门净地，不知道老当家的以为如何呀？哎呀，爷，您说的太圣明了，我一定搬回铁扇寺在佛前赎罪。这是第二条，再说这第三条， 你说死了这么多人，伤了这么多人，多惨呢、啊、都是由于铁扇寺重阳会引起来的。这怎么办呢？一个希望老当家的要给死者超度49天，所有的破费那你得花呀，这罚你这等于。再这一说，请来这么多人，人吃马喂，耗资巨大，这些钱也都得你出。我听说老当家的手中颇有积蓄，这阵破点财吧，拿出点来，你不心疼吧？不心疼，不心疼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个出家人就这样，不贪财，越多越好。拿这位水晶长老说，大财主，那银号里的存老了钱了，花不了。这回雍亲王罚他，你往外提款吧，所有的损失花费你全得花。水晶长老从心往外愿意。然后雍亲王又说，还有那位老剑客叫什么啊？我叫拔德高。哦，拔老剑客，您是列席参加的，代表五宗十三派81门的，方才本爵这么解决，您认为这如何？公平合理，您太圣明了，我心服口服。一会儿出去我当众宣布啊，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我们开会的内容，好吧。另外我还有一个条件，大伙必须得表态，也您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落脚点在我们海川身上。我们海川要不参加这次9月9重阳会，早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，我们爷俩早办正事儿去了，就为这件事拖累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韩宝吴志广落到什么地方，回没回云南八卦山，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，困难重重啊。水晶长老，拔老剑客，这讲不了了，天下英雄齐聚一堂，大家都别回去，给海川帮帮忙，也等于给本爵我帮了忙了，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捉拿盗宝贼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水晶长老带头响应，拔德高双手赞成，谁也不准回家，帮助同林捉拿盗宝贼。大家一致通过呀。雍亲王乐着看了看水晶，老当家的，暂时拿你这铁扇寺当根据地，嗯，人来人往的，有些事情就得上你这碰头来。你不烦吧？我欢迎，特别欢迎。好，人吃马喂，人情分往，这些花销还得在你账面往外支啊。这个你就破点财吧。啊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这么多人在这住着，一日三餐，伙食还得棒点啊。这玩意儿荤素两桌，回汉两教，不管怎么说吧。这些后边的事情全都交给您了，我一定妥善安置，给大家增强营养，你放心。这个人思想要一痛快，什么都豁得出来。最后雍亲王表态，我怕大家口不应心，欺骗佛祖，怎么办吧？为了天下武术师一家人，我给提个匾如何呀，叫武林一家，高高挂在铁扇寺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人们见着这块匾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怎么样解决的。同意欢迎我。名人题字，马上准备专案，